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listeners, it's Scotty here again.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Good, let's begin. 在以前呀，我们都认识的是单个的朋友，比如 Anna。 那么在今天的课中呢，我们将去认识一个家庭，看看这个家庭他们一起都做了些什么。不过首先还是来学习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Butter. Butter. Park. Park. Center. Center. Go boating. Go boating. Under. Under.Picnic, picnic, kite, kite, always, always, ride, ride, bicycle, bicycle, buy.By. Catch. Catch. 我想啊，咱们一家人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到了周末呀，我们去公园一块去玩。那么公园怎么说呢？ Park. P-A-R-K. Park. Park. 是公园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公园在市中心，中心就是 center, C-E-N-T-R-E, center, center, center 可以指市中心，当然也可以指购物中心的这个中心，或者是一个什么活动中心的中心，或者是一个研究中心，这样的一个中心也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叫 center。好，那么在公园里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活动呢？比如我们可以划船，那么划船就叫 go boating。B-O-A-T-I-N-G, boating, boating, go boating. 请朋友们注意，在这儿呢，我们用 go 后面加动词加 ing 的形式， go boating 就是去划船。划完了船，可能肚子有点饿，那么中午呢，我们就可以在草坪上或者是啊，在一个小亭子里吃野餐 ,picnic, P-I-C,N-I-C, picnic. 我们再来念一遍 picnic, picnic. 那么吃野餐的时候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食品了，可能有面包啊等等。那么我们可能还带了黄油，把黄油涂在面包上吃。黄油 butter, B-U-T-T-E-R, butter, butter. 好。吃好了野餐，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其他活动，比如去放风筝。风筝怎么说呢？ Kite. K-I-T-E. Kite. Kite.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kite, 风筝跟猫的区别。猫是 cat, 是梅花的 a. Cat, 这是猫。那么 kite 是由 a 到 e 滑动的这个双元音 I kite。 再来念一遍 kit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骑自行车的说法。骑我们可以用 ride R-I-D-E ride ride， 骑马也是这个字 ride。 自行车呢我们可以说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我想啊，朋友们在这个公园里啊玩了一段时间，那么也累了想回家了，那您呢就可以骑着 bicycle， 也就是 ride your bike， 骑着您的自行车，或者呢也可以搭公共汽车回家。那么搭车我们要用 catch C-A-T-C-H catch catch catch， 是搭车的搭的意思，是个动词 catch。好，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呢，可能我们还要买一些蔬菜呀或者是水果呀留作晚饭来吃。那么这个买东西的买是 buy B-U-Y buy buy。 接下来再来学一学在什么什么下面的说法。我们可以说 under U-N-D-E-R under underunder 是在什么什么下方。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要学的词呢是永远总是，比如在您的英语学习中我们将永远的支持您，永远的帮助您，那么这个永远就是 always A-L-W-A-Y-S always always。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下面呢就让我们去认识 Gomez 一家。 Text, Ken Cohen. The Gomez family. The Gomez family live in Mexico City. On Sundays, they get up early. They don't have a big breakfast, only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Then they go to church. After church, they go to the p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First, they go boating on the lake.Then they sit under the trees and have their picnic lunch. The children fly their kites. Mr. Gomez always sleeps after lunch on Sunday. In the afternoon, the children ride their bicycles. At about 5 o'clock, they buy fruit or ice cream, and then they catch the bus home. Gomez 是这个家庭的姓氏。那么我们说 The Gomez family.就可以是 Gomez 一家的意思。The Gomez family live in Mexico City. 原来 Gomez 一家呀住在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我们都知道这是墨西哥城的意思。The Gomez family live in Mexico City.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live in 的说法，住在哪哪哪就叫 live in 后面加城市的名字。比如 I live in Beijing.He lives in Sydney. 我住在北京，他住在悉尼。那么 Gomez 一家住在哪儿呢？ The Gomez family live in Mexico City. 而且在这儿呢，请朋友们注意，当我们用姓 G-O-M-E-S Gomez， 这是一个姓氏啊。那么在前面呢加上 The Gomez family， 意思是 Gomez 一家的意思的时候，后面我们要用动词的这个复数形式，也就是把他们呢看成是一个整体。比如在中文里我们也说这个老王一家、老张一家等等啊，后面呢我们都可以要用这个动词的复数形式。 The Gomez family live in Mexico City。 好，那么看看他们星期天都做些什么呢？On Sundays, they get up early. 哦，原来在这个星期天呀，他们都起得非常早。在这儿呢，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说法 ,On Sundays. On Sundays. 请朋友们注意，在我们说星期几、星期几的时候啊，都要在前面用介词 on, 也就是 on 后面加星期的日子，比如说星期一、星期二。那么在我们这儿呢 ,On Sundays.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说 Julia 在这儿为什么我们用 on Sundays 后面加了 s 而没用 on Sunday 呢？这是因为啊，在这儿我们指的是一般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做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就用了 Sunday 的复数形式。On Sundays they get up early. 那么他们起这么早干什么呢？ They don't have a big breakfast, only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哦，原来他们呀，并不是说吃一顿很丰盛的早餐，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早餐。 So they don't have a big breakfast. 那么仅吃一些什么呢？ Only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原来啊，只是喝一些咖啡，吃一点面包和黄油。那么朋友们注意这个 only 的用法 ,O-N-L-Y, only, 后面呢咱们可以加上名词，意思就是说哎，仅仅是什么什么。only coffee, 那也就是说他们仅仅喝一点咖啡。only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那么同时呢还吃一些面包和黄油。吃完了他们去做什么呢？ Then they go to church. 原来这是一个西方人的习惯，就是说在早餐后呢要去教堂。 After church, they go to the p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从教堂出来呢 ,after church, 也就是去完教堂这个活动呢 ,they go to the park. 他们就去公园了。这个公园在哪儿呢？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原来啊，公园是在市中心。请朋友们记住这个词组，一定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在市中心，在什么什么的中心要怎么说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哎，再来说一遍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So after church, they go to the p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那么在公园里，他们又进行一些什么活动呢 ？First.They go boating on the lake. 首先他们是去 go boating,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是什么意思来着？对了，是去划船。 First, they go boating on the lake. 首先呀，他们去湖里划船。那么这个在湖里划船呢，我们用的是 on the lake. Then, they sit under the trees and have their picnic lunch. 然后呢，他们就坐在树下 sit under the trees.Under 是我们今天刚学过的，意思是什么来着？对了，是在什么什么下面。 Under the trees 就是在树下啊，他们坐在树下，然后呢 ，and have their picnic lunch。我们知道 lunch 是午餐的意思，那么 picnic lunch 实际上呢，指的就是这个野餐，也就是他们把野餐当成午餐来吃。 The children fly their kites. 孩子们呢放起了他们自己的风筝。我们记住放风筝的说法 ,fly their kites. Fly their kites. Mr. Gomez always sleeps after lunch on Sunday. 那么 Gomez 先生呢在午餐之后通常呢要睡上一会儿。 Mr. Gomez always sleeps.After lunch, 那么这个 always 也是今天我们刚刚学过的，意思是总是一直怎么怎么样。 Always sleeps after lunch. 这个 always 是一个副词，那么这个副词呢用来修饰动词 sleep. Mr. Gomez always sleeps after lunch on Sunday. 那么在下午他们又做一些什么事呢？ In the afternoon, the children ride their bicycles. 孩子们呢骑自行车，这是我们今天学过的词组 ,ride their bicycles. At about 5 o'clock, they buy fruit or ice cream and then catch the bus home. 那么在下午五点左右呢 ,they buy fruit or ice cream. 他们呢买上一点水果或者是冰淇淋 ,buy fruit. Buy 是买的意思 ,buy fruit,Or 是或者的意思 ,or ice cream, and then they catch the bus home. 然后呢他们就坐车回家了。请朋友们记住这个说法，坐公共汽车回家就是 catch the bus home. 接下来呢请朋友们准备好，我来问一些问题，请大家做出回答。这些问题呢都是跟课文内容有关的，请仔细听。 Number one, where do the Gomez family live?Number two, do they get up early on Sunday? Number three, do they have a big breakfast? Number four, what do they have for breakfast? Number five, what do they do after breakfast?Number six, Where do they go after church? 接下来呢，请朋友们跟着节奏一起来练一练这些问答。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ere do the Gomez family live? They live in Mexico City. Do they get up early on Sunday? Yes, they do. Do they have a big breakfast? No, they don't.What do they have for breakfast? They have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Where do the Gomez family live? They live in Mexico City. Do they get up early on Sunday? Yes, they do. Do they have a big breakfast? No, they don't. What do they have for breakfast? They have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Julia 继续向 Scotty 询问他周日的安排. Where do you live, Scotty? I liv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Do you get up early on Sunday? No, I don't. When do you get up? I usually get up at 10. Do you have a big breakfast? No, I don't. Only coffee, bread, and butter. What do you do after breakfast? I go to the park. What do you do there? I go boating on the lake. Mm-hmm. I have a picnic lunch there and fly a kite. Oh, that's nice. When do you go home? I go home at about 5 o'clock. How do you go home? I catch the bus home. All right.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认识了 Gomez 一家啊，并且呢了解了他们星期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有一些词组，请朋友们一定这个试着要记住啊。一个是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在市中心。接下来呢，还有 go boating on the lake， 也就是在湖里面划船。那么最后呢，坐公共汽车回家应该是 catch the bus home。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作业这个环节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还是想请朋友们把课文好好的读一读，并且呢，给它翻译成中文。 Oh, Scott,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again. Okay, listeners.I hope you enjoyed the show. Did you learn something new? I'm sure you did. Well,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and this is Julia. Good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 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讨论的是第十四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I hope you are ready for Section B. I am ready and it's a great topic today. So I want to also say hi to our listeners. Hi listener, and thanks for joining us. 好，我们现在看看133页，我们从单词开始。 New words, new page. Alan 刚才已经提到了今天的课文很有意思，我们先看看这些有意思的单词。第一个，维多利亚 Victoria Victoria， 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女性的名字，但是在这次课文以后你就知道了，维多利亚已经成为一个很有英国代表性的名称了， Victoria。 第二个，强大 Powerful 这个和维多利亚连在一起，我们一会儿会理解到为什么 powerful， 智力很强的，聪明的。 Intelligent 比如我们要说她是一个很聪颖的姑娘， She's an intelligent girl， 就是说智力上很好的，我们平常说的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就是用脑很好的人， intelligent person, intelligent girl, intelligent students。 我听到很多外籍教师都在夸中国学生 are intelligent students。 统治者 ruler 我们看一下 ruler 统治者是从什么呢？从 rule rule这个词变过来的，当 rule 作为统治管理的意思的时候， ruler 就是统治者。下面得人心的 popular 其实现在是我们更多的用这个词，现在呢叫做受欢迎的，受大众欢迎的 popular。 我们所说的那个流行歌曲 pop music pop songs 就是从这个 popular 缩写过来的，POP 就是 pop 就是 popular 缩写变成的现在的流行歌曲和流行音乐的这个 pop。 世纪 century 一般指什么呢？指百年 century， 一百年的时间跨度。英国的 British 我们已经在讨论中用的非常多了， British 形容词，英国 British 劝告 Advice 劝告或者呢建议，忠告奉告都是这个词。伤心的 Heartbroken 有两个词构成，第一个 heart 心脏 heart， broken 是 break 破碎的过去分词， heartbroken 心碎了。公众 public 公开的，公众的 public。 我们现在说是那个上市公司用什么呢？ a public company 就是你把你公司的情况公布在市场上，公开的让别人查询，所以这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呢一般就称为A public company， 就是公开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在公开的场合中 In public 你在公开的场合中或者叫做公开露面， In public 在公众中都叫做 In public， 是用介词和名词构成了短语。感觉 Feel The past tense of feel Felt 它的过去时态和过去分词都是 felt。 好，我们请 Alan 读一下全部的单词。 Read the vocabulary for our listeners, please, Alan. Victoria Powerful Intelligent Ruler Popular century, British, advice, heartbroken, public, in public, feel. Thank you, Alan. You're welcome, Ginger. That was very good.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我是黎春，你好吗？请你在今天学习的开始写下字母组合 OA，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 O。 对了， O B Boat Row a boat K Coat A red coat G Goat A goat is bleating R Road A road map G Goal Score a goal 这就是字母组合 OA 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呀发 O 我想这个规律还不难记是吧好的，请大家再核对一下你写的单词是不是正确。它们是 boat, coat, goat, road 和 go。你写对了吗？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好，我们学到了这些跟课文相关的单词以后，我们再看课文就相对容易一些了。因为今天的课文我们都认为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在告诉我们历史中的真实人物 Queen Victoria。我们一提到这个，我们就能想到，我们经常说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这是维多利亚的风格。为什么维多利亚这个词能够代表英国的很大一部分呢？我们看看课文，我们可能就会了解到。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Alan.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Queen Victoria, who lived from 1819 to 1901, was the Queen of England during the time when her country...was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Wow, that one sentence makes the whole paragraph and meaningful enough to let us know what Queen Victoria was. 我们说一句话构成的第一段呢，已经使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了为什么维多利亚女王